《圣咏集》第十九篇。高田陈述天主的光荣，穹苍宣扬他手的画工，日与日侃侃而谈，夜与夜知识相传，不是语，也不是言，是听不到的语言，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，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。天主在天为太阳设置了帷帐，他活像新郎一样走出了洞房，又像壮士一样欣然就道奔放，由天这边出现，往天那边旋转，没有一物可以避免他的热言。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，能畅快人灵，上主的约章是忠诚的，能开启愚蒙，上主的规戒是正直的，能悦乐心情，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，能烛照眼睛，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，永远长存，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，无不公允，比黄金，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恋，比蜂蜜，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。你仆人虽留心这一切，竭尽全力遵守这一切，但谁能认出自己的一切过分？求你赦免我未觉察到的罪愆，更求你使你仆人免于自负，求你不要让骄傲把我占有。如此，我将成为完人，重大罪恶免污我身。上主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，愿我口中的话，并愿我心中的思虑，常在你前蒙受悦纳。